据南朝鲜的时事点评报道，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14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检察当局立即施行已被判罢免的朴槿惠的传唤调查和对青瓦台的没收搜查。